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69集，忠诚。殷侯话说完，就见九娘愣住了，随后红九娘站了起来。 在哪儿？老娘抓住他五马分尸。 展昭和白玉堂惊讶，感觉四周围都烫了，真担心九娘一发火把喵喵楼都燎了。 哎，这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坐下吗？ 禀报见过严雪了。 于是呢？ 他放过严雪了。严雪这会儿日子过得可是还不错，跟凡居一些余党都儿孙满堂了。 九娘听到这里突然笑了，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。 儿孙满堂，他也有资格儿孙满堂。 展昭轻轻叹了口气，白玉堂也微微皱眉，此时此刻他才算见识到了红九娘传说中魔女的一面。红九娘在江湖上有相当于厉鬼一样的名声，一把大火能瞬间将人间变成炼狱，若是江湖有什么魔女排行榜的话，她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了。只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九娘平日和气得很，白玉堂甚至觉得她对吴一霍还有几分痴缠，体贴入微，完全就是个普通女子。然而这会儿九娘笑容凄厉，那眼神应该是能容了一座城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这会儿展昭出门先把小四子抱出去，交给后院的包夫人带着，免得她以后会害怕她最喜欢的这几个姨姨。黑水婆婆在后院坐着呢，见展昭放下小四子就急匆匆走了，便拉着小四子的手问他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红姨姨好像很生气，姨姨他们在讲什么严雪还活着，然后刚才看到一扇铁门，姨姨和尊尊也生气了呢。”“ 什么铁门？” 小四子拿了桌上的纸笔想了想，大致将那个被劈成三半的弥陀画了出来，给黑水婆婆看。黑水婆婆瞄了一眼皱眉：“ 这是城邦的军徽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“城邦有些耳熟。” 包夫人也是博览群书，很有些见识的。黑水婆婆无奈地笑了笑：“ 哼，城邦是个傻瓜，蠢得一塌糊涂，蠢得只听那病包的话。” 包夫人被一提醒想起来了：“ 二重名将城邦啊，他是当年幽莲将军的手下，我在一些战策野史上看到过，他有几场很经典的战役，相当的勇猛。”“ 城邦是勇又勇又蛮，我其实不是太清楚，反正已经死了。” 包夫人点了点头，见黑水婆婆出神就问她：“ 事情牵扯到当年那段隐秘的战史吗？跟关城一战有关系？”“ 关城伤心地，有些伤疤一辈子都没有好，好不容易忘了疼，就又要撕开一次吗？病包上辈子肯定是欠了那两兄弟的。唉。” 说到这里，就见黑水婆婆摇头。包夫人端着茶杯，跟同样捧着小茶杯的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感觉好复杂。喵喵楼里，好容易压下火没立马赶去永州府宰了严雪的九娘问殷侯：“ 第二件事呢？”“ 金家老宅有个地穴，门上用的是城邦的军徽。” 殷侯这话说完，九娘张了张嘴愣在原地，似乎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“ 城邦？” 白玉堂和展昭都皱眉，觉得这名字是不是在哪儿听过。这时赵普从外头回来了， 他刚才从军营出来想找龙桥广没找见，于是跑去太学找公孙。公孙正好找他说，天尊和阴侯带着小四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自己要教书脱不开身，于是让赵普回开封府看看。九王爷跑到开封府，就见喵喵楼关着门，于是来敲门。打开门，赵普探头进来看了看，见天尊和阴侯都在，气氛有些古怪。 小四子呢？ 在后院包夫人那里。 展昭知道大概是公孙让他寻小四子来了。 哦，你们聊什么呀？案情有进展呢？ 展昭对赵普招招手，那意思让他进来。赵普疑惑，进门顺手也带上了房门，走到桌边坐下。白玉堂这会儿正在画刚才那扇铁门的图案。赵普坐下，他正好也搁下了画笔。九娘拿过那张图看了一眼，放下，点点头， 的确是城邦的军徽。 说完手一晃，那张画纸就烧成了灰烬。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，不太明白九娘这个动作是表示什么。若说生气吧，和刚才听到岩穴时候反应又完全不同。 城邦，我听军中老将讲过他的事情。 军中老将？ 嗯，年纪很大的老将，讲起一些当年的事情。不过他们也大多数都是听说，战史中只提到城邦死于关城一战。可是我听人说，他是因为背叛，连整场关城之战最后的惨烈结局也是因为他背叛造成的。 赵普话说完，就见对面的阴侯和九娘脸上的神情复杂，这种表情展昭和白玉堂也不知道该如何解读，是该说一言难尽欲言又止呢，还是欲哭无泪哭笑不得呢？而此时开封城郊的军营操场上，在百步外的地方放了几个箭靶。吴一霍找了个石墩子坐着，龙桥广拿着弓站在他身旁，正皱眉看着手里的重弓。原本的箭囊被放在了远处。右将军有些犯难，吴一霍刚才让他射箭，但是只让他用弓，不让他用箭，这不是逗的吗？吴一霍也不管龙桥广犯难，他就坐在那里盯着远处的箭靶发呆。龙桥广又看了看吴一霍，他的目光并没有停在何处，似乎是穿透了远处的箭靶，望着另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地方。皇宫里，赵祯在书房批完了奏折，香香已经趴在他腿上睡着了。赵祯伸手把闺女抱起来，轻轻拍着出了书房，往花园走。到了花园门口，就听到两个捧着茶盘出来的丫鬟正小声说话。 南宫大人在干嘛呀？ 发呆吧。 呆了一个时辰呢， 看着好困扰的样子。 我也觉得，这是怎么了？ 两人说着，抬头看到赵祯，赶忙行礼。赵祯微微地笑了笑，到了花园门口往里一望，果然就见南宫在石头凳子上坐得笔挺，皱着眉头，一脸严肃，歪着头梗着脖子正苦思。赵祯忍笑，摇了摇头，也不去打扰他，抱着香香去后宫庞妃那里了。赵祯边走边想，人为什么会忠于另一个人？忠诚究竟是什么？为另一个人赔上性命容易，一切都在所不惜。明明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也不关乎天下苍生或者仁义道德，只是单纯的忠于一个人，以至于这种忠心成为了一种习惯，甚至是自己活着的理由，存在于这个世上的唯一意义。人为自己考虑是天性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？然而有的人却可以为了另一个人将自己完全舍去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赵祯很想知道答案，他自己是想不出来。而以这种方式存在着的忠心耿耿的南宫记，是不是能给他答案呢？太学里，公孙上完了课， 走到兰会书斋门口，就见依依正带着姑娘们练功呢，那场面别提多逗了。兰会书院一群大家闺秀，平时除了念书，别说练拳了，连花都不绣。这会儿起哄跟着依依学功夫，依依才让他们扎个马步就东倒西歪一大片。公孙摇了摇头，就见另一头包岩他们的书斋里，众男生都在院子里等着，包岩和庞玉到处找。 天尊和英侯呢？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？ 小梁子蹲在门口，瞧着那一群书生生闷气。小四子又一声不响被天尊和殷侯抱走了。小梁子身旁不远处，等在兰会书院外负责一会儿送赵兰回宫的歌清正拿着张单子看，不知道在研究什么。公孙走到他身旁坐下，准备喝口茶歇一歇，就见单子上都是人名，有些好奇。 干嘛呢？ 啊，我爷爷要过寿，准备摆寿酒，说要请些老朋友，有些都不是开封本地的呢，我得安排人手去送请帖。 公孙好奇凑过去看，就见歌清还在算马车和人手。 你派人去送请帖吗？要这么多马车干嘛？ 光送请帖没用啊，还要派马车去接。我爷爷的朋友都80岁往上了，有几个还过百岁了，我正愁怎么把人接过来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